雨一直下，附近又没人立车，他只好打着伞往远处走，试图碰上一辆。刚出门走不远，一辆人力车就停在了他的旁边。他微微翘起伞沿，在细密的雨链下仓促地扫了车夫一眼。师傅拉人吗？车夫点头，谢池收起伞上了车。这才朝前方看过去，目光落到车夫的背影，他愣愣地看着他。 是不是何风吗？ 他没有戳穿他，想看看他要做什么。去百货商场。车夫拉起车轻盈地跑了出去。 他的伤好了吗？才三天，不会那么快好。 何风穿着雨袍，戴着帽子，脸上扎了条方巾，雨水从帽檐落下，似乎并没有挡住狂扑而来的雨水，他的衣领处湿透了。谢池看了他一路，始终不语，直到车停在百货商场门口。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出来。车夫低着头，没有回应。谢池买了金葫芦，并赶紧出来，他还真的等在门口。谢池当作不认识他的样子，客气地说了声久等，说着便又上了车。久等，回去吧。他拉起车就跑。停在店门口，谢池掏出钱递给他，他没接，始终低着头。谢池将钱塞进他腰带上，转身进了店里。车夫拉车走了，谢池站在门口看他。 他在搞什么？伪装。 谢池十分不明白，直到天黑，路边亮起灯来，他出来买些吃的，又看到了那人力车停在不远处的路边，人一直在车里头坐着，露出个膝盖在外头。雨还在下，谢池撑伞走过来，何风正低着头抽着烟，听到远处有高跟鞋的声音，他侧眸看了一眼，只见谢池披了件薄薄的米色披肩，慢悠悠地朝自己走来。何风叼着烟拉起车就要走。 喂。 他停下。谢池绕到他身前，明明矮他一截，却摆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。 日本人不坐，坐起车夫了。 何风扔下车把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坐到车棚里头，散漫地吐出一团烟。 被你认出来了。 我换一套衣服，戴个帽子，包住脸，你就不认识我了吗？ 认识。 那就是了。 何风难得的沉默，瞧着有些不高兴。谢池朝他走近一步。 你坐这里干什么？ 哼，等着你的奸夫，一过来我就捅死他。 奸夫？你看到他了？ 何风别过眼去，不去看他。 你给他的是什么？ 一个荷包。 定情物？ 对啊。 他不想。 为什么？ 何风一时想不出理由，他早上跟了那男子一路，相貌身材工作都不错，似乎挑不出什么毛病，这让他更恼火了。 有点瘦，没男子气概。 那谁有？他没有，肖望雨也没有，你有吗？ 何风没回答。 他就是当年差点和我定亲的留学生。 嗯，都怪我，不然你们都子孙满堂了。 你不会真的要捅了他吧？ 怎么，舍不得了？ 谢池弯起嘴角，踩上他的车。 干什么？ 谢池把他往旁边推推，坐了进去。 何峰扭过脸去吸了口烟，无声地看着空气的街景。谢石从那纸巾抢过烟，轻轻吸了口，薄薄的烟雾缭绕在二人之间。下大了，一时停不了，要不要上去喝杯茶？ 不去。 不来就算了。谢石把烟还给他，撑开伞下车就往回走。何峰追过去，从他手里抢过雨伞。 喝一杯也行。 于是两人并肩走进店里。谢石关上门，何峰收好伞，一个抬头一个俯视。天天等我楼下偷窥啊？ 哼，看看你有没有野男人，刚好被我逮着了。 先前拉我去百货商场的也是你吗？ 嗯。 怎么不和我说话？ 看看你是不是去见奸夫啊？ 如果是呢？ 那就宰了他，再宰了你，先奸后杀。 他只是朋友，那个荷包里装着给我侄女儿的礼物，他要回无锡，我让他带去。 解释这么多，怕我误会啊？ 嗯。何峰没想到他会果断承认。那你呢？有没有需要对我解释的误会？顶灯照射下，何峰微垂的睫毛阴影中，两只黑润的眼睛波澜不惊地看着他。 有的。 谢池露出淡淡的微笑来，这两个字儿坚定了他所有猜测。他觉得没有再追问下去的必要了，抬起手解开他的雨袍扔在地上。弄湿我的地板，你得给我好好擦干净。 好。 伤好点没？ 小伤，早好了。 这么快？ 身体好。 顺走我一盒消炎药。 没用完，还你。 谢石接过来放到一边，用块布盖住。